出身，积攒了几两银子， 多谢与他配马 了， 不对了， 怎么不对了？ 我那爹郎他也是贫寒出身呐、 啊！哎呀呀，是大哥啊，是大哥，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呐、啊！ 两鬓两颊，观他是否认真。 我的无奈啊，外观穿不得的人，自寒分离转来，配不上你生东方那几两穿几两穿，只是三把盏，为君的良人不是不要钱。 呀里呀外我大殿，官保大嫂转了山， 今天就要发黄金，心中有人七了天，七了天子好像如云 好一个神仙王宝钏，和半条世界往来，两种心事一笔伸手放在金银砖，这的银子三两三，送你大嫂过杨莲，还领罗做一盏大手指十三分，做一个少年夫啊，比较过几年呐、 啊。你不要五斤两，多一串加钱。 在大道旁，为君起家不良啊！ Thank you.